万豪酒店网站问卷将港澳台和西藏放在国家的选项，惹嚟强国版的关公灾难，令到中华人民玻璃心碎。万豪听讲好像已经公开道歉了4次，但是还是惹嚟官媒加埋民众的嬲嬲猪，话要杯葛封杀其实酒店咁啊。但然后呢又发现有达美航空啦、Sara 啦，以至好多嘅外国企业其实都系有同样嘅情况同埋习惯㗎。惨啦，咁我哋中华民族要杯葛封杀几多企业，要同几多单位嬲嬲猪呢？哎呀，真系心肝仔跌晒落地下。我系外国移民公民 MJ。 今时今日嘅香港啊，用强国嘅术语嚟讲，冇做唔到嘅嘢，只係有諗唔到嘅嘢啫。僭建风波发展到而家，我哋见到嘅係一次又一次嘅大话，一次嘅一次嘅被踢爆。但我哋係冇能力去推翻或者去查嘅权利。我哋有嘅只係传媒嘅调查同埋不知所谓嘅当事人回复。有私收5000万嘅前特首，有囤地自肥嘅财政司，有瞓觉嘅议员，仲有下山10000字。我哋嘅香港可以仲有几荒谬？唔使驚，只要你唔帮衬 MJ 移民嘅话，你都可以一直一直咁见证落去。我係强国新闻者阿 Win。 嗱，国家以分裂国家嘅名义呢，就大力打击呢、這个外资企业啦。点样打压呢？嗱，就係、是、呢不停呢去睇佢哋嘅网站，检查佢哋呀。有冇将嗰啲咩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呢啲地方呢就列做国家。哇，点知呢唔检又自可，一检就把几火啦，真係。咁又见到好多嗱，好多大企业嚟㗎，有万豪酒店啊、达美航空啊，喂，佢都将呢香港啊、台湾呢啲地方呢就定义做国家，咁咧就高调要求佢哋修改啦。喂，但系咧就有好多人话啦，喂，你哋班友唔好咁样样，喂，你嗰啲咩中国国行啊、南韩啊、淘宝啊，你上网睇嘢啊，呢啲嘢，你咪不嬲当香港、台湾呢啲系境外，你不如一次过封晒佢哋啦。唉，好忙啊，近排好忙啊，唔讲咁多住啦。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期，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 忙咁快啊！ 近排唔系好忙啫， 大家忙多么漂亮理由啊！ 但忙系我哋三个终于系齐集，所以今集就冇忙啦。 2018年嘅第一集，我哋系齐脚嘅。 第一集就系大家都好忙，喺忙中忙入边咧，大家都齐脚到。 我哋近呢10集系得一两次齐人嘅啫。 你香港人生活忙啊，我不停讲住忙字，我咁样咁 算点咧？系啊，因为忙，所以我哋嘅而家现任嘅律政司就可以忽略咗咁多嘢，但系佢自己本身系一个工程师嚟，即系呢啲系好荒谬。 但系咧，我又讲一讲咧，就系咧。我哋三个几忙都好呢，我哋都系挂住强国生还者，同埋挂住各位嘅听众，同埋挂住。 同埋挂住我哋嘅 mon 贴。 同埋挂住我哋 mon 贴，同埋挂住我哋嘅国家。 上个礼拜你咁即系唔挂住啦。 呢个礼拜挂住啦。 我哋永远都咁挂住。 上个礼拜访问下你啊，应该。你唔挂住我哋啦。 喂，不如讲返 MJ 嗰个引言呢，都几得意嘅。睇一睇白旗都讲少少。喂，其实呢即系睇紧所讲嘅万豪啦，喺国家选择嘅时候就有提供台湾啊、香港啊、西藏，咁国泰都有啦。做呢个预办登机嘅时候，揿国籍你系可以揿到香港。 系啊，你不嬲而家香港啊、台湾，我觉得咧佢可能最惨嘅一件事就摆咗西藏落去。我真系想问一下嗱，我觉得啦吓，我认识嘅大陆人咧，大陆朋友咁样，咁佢都感觉上虽然知道台湾、澳门、香港唔系一个国家，但系佢觉得佢啲地方咧都系出境嘅。咁但系西藏就唔会系出境噶。咁但系佢哋咧一般嘅大陆朋友，佢哋觉得西藏系点嘅？算唔算系去咗第二个地方？ 绝对系中国嘅一部分嚟嘅，喺国家嚟嘅 国家朋友嚟讲 嘅行政架构。咁啊，西藏嘅税率系特别优惠。 但系佢哋会唔会讲话喂你系西藏人咁样？会唔会有咁样嘅？ 呢个都会有噶，即系等于我哋成日讲我你系江苏人，你系东北人， 你上海都或者上海人。 咁又系。咁佢，但我谂紧又点解会摆西藏嘅国家嗰度？系咪呢样嘢？ 咁可能佢净系摆西藏，就冇摆上海，冇摆江苏，冇摆呢个沈阳、辽宁。 但同埋就呢个，我就自己唔清楚嘅。我估我唔知有冇可能性，就系咧，可能西藏人用佢嘅 service 系有啲特别嘅对待或者特别嘅处理嘅。咁我嗱，你作为一个即系我唔用政治角度去睇先啦，我纯粹用一个 文化角度啊。 你我唔用，我唔讲咁深嘅，即系纯粹一个公司嘅企，即系或者我打工或者我做嘢嘅角度睇。如果西藏人 去住一间酒店或者搭呢间航空公司，要有特别嘅安排或者处理嘅话，咁我 category 一定要将佢分开嘅， 系啊， 即系我总量一定要将佢分开嘅、啊，我冇理由特别零零舍舍，我喺呢一行嗰度特别加多两行就系、是、哇，你因为西藏人点点点会咁做？ 其实系啊，因为佢问卷本身系 for user 噶嘛，即系唔系 for 你哋有个埋嚟政治审查咁样噶嘛，即系只要有一个族群，佢觉得啊，譬如头先讲嗰啲，譬如我话我好 powerful 系上海人嘅、我出去周围度我都讲我系江苏人嘅，咁、既然咁样，我咪俾个选择佢话。喂，我要clarify， 我系边嚟自边度噶？咁我系上海人咁样。咁但系而家其实好多时候我估虽然你会问佢嚟自边度，但系上海人佢唔会咁 喺出境嘅时候或者出国嘅时候， 佢都话 Chinese 噶啦，系啦系啦系啦。 西藏人我绝对相信都系中国人，因为我哋嘅产品喺西藏都会叫做一个区域噶嘛。 系 咁啊，譬如新疆系一个独立嘅一个区域，系做一个独立嘅销售。咁啊，四川当然啦，咁啊，重庆当然啦，西藏亦都系一个独立嘅区域。去進行銷售嘅、 其實而家個西藏嗰、那個，即係我認識嗰啲藏族嘅朋友啦，我哋去玩嘅時候啦，咁樣西藏嘅朋友咁樣，咁佢哋其實都其實冇乜獨立嗰個咁樣嘅方向㗎啦， 已經少咗啦，已經少咗，所以西藏或者其實你個產所講藏族嘅人咧，唔係。單純只係西藏嘅人，咁啊藏族好已經遍佈好多地方噶啦，譬如你新疆又有，或者係西北嘅甘肅、寧夏、青海都會有，咁開始已經即係融入咗噶啦。咁、即係唔係話站喺雖然我外國啊，亦都依件事嚟講唔係站喺國家嘅角度嚟講，但係其實西如果你話一份問卷單單係。只是提供一个西藏的选择亦都会好奇怪。 我都觉得奇怪，唔知点解佢要咁样俾人追击，因为睇到我哋平时淘宝啊我平时去旅行啊咁样其实都系出境㗎啦。移民几多人问我，几多内地朋友问我，喂点样移民嚟香港啊，点样移民去台湾啊，点样移民去澳门啊，就虽然会移民去西藏啊。 係 啊。咁都你以即系你呢个 mindset 入面你已经觉得嗰个地方即系虽然系喺同一个国家，但系你系出境啊！你觉得嗰个地方系另一样嘢噶嘛？ 不过我就会觉得，如果单纯系一份问卷，虽然系 design 得有啲奇怪，只可以讲系 design 呢一份问卷嗰个人嗰地理常识比较薄弱咯。佢以为西藏系一个独立嘅国家， 又或者调翻转，其实我真系觉得有机会，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可能你西藏嘅人，即系有机会系唔系政治啊，即系非政治上可能有啲嘢要特别对待或者。特别去研究嘅，即系可能有啲唔同嘅。 啊，佢本嚟个问卷嘅习性就系想研究边一啲族群，即系意思系西藏嘅族群，可能佢嚟亲我酒店咧，佢就会使特别多钱嘅。咁我问下佢嚟自边度啦，咁样。 但貌似就唔可能咯，以我嘅估计，始终都系觉得系地理常识薄弱。 吓、你可以咁样讲，但我反而觉得其实你话即系你份问卷就一份问卷啫。 系啊， 你其实嗰个份问卷咧，你个字眼冇国家两个字咧，其实竟然唔会中呢个咁样嘅陷阱啦。其实，但我觉得呢绝对系嗰啲叫咩啊？即系太过敏感啦，有冇搞错？ 系真系太敏感， 有冇咁严重啊？ 又系我哋成日讲嗰三个字、啊，玻璃心咯。 系啊，咁我正想觉得，因为如果呢件事你唔系咁玻璃心。如果呢件事唔系一件事话，你根本就唔会咁玻璃心。譬如我而家突然间话喂，阿 Win， 你嗰个电话唔系你嘅咁样，咁你会出嚟讲嘢，但系你唔会咁敏感话喂咩呢样嘢系我咁样， 系 反而识足显示佢有种心虚啊，此地无银啊嗰种。 咁我觉得如果喺中国人而家呢个咁敏感嘅状态下，咁任何设计嘅问卷咁只可以得选择系中国人同非中国人。唔使要分国家啦，即系喺各国籍选择嗰度就入中国人或者非中国人，你只可以两者拣其一啦。 调翻转咧，我会咁睇嘅，因为其实我觉得即系斩文的国家啦吓，我哋嘅国家有时有啲嘢咧，即系例如你西藏先算啦，台湾嗰啲我唔讲住啊。西藏嗰、那个即系佢都几坚持西藏系即系一定系国土一部分啦，事实都系啦，所以咧，因为同埋佢系会一样个。意识形态个控制，意识形态未必系讲紧话一个书本，或者一个教育，系以各方面各个层面，即系要细致到去每一个地方，佢都系要唔可以有任何一丝嘅空间，令到人哋误会或者意图去冇话挑拨啦，令到人。 觉得西藏唔系中国一部分。 我明啊，但我就话佢咁样反而太紧张，令到佢觉得呢件事本身入边有啲 呢件事本身系好少嘅， 好奇怪嘅。即系譬如我突然间咁讲，譬如我上个礼拜咧去台湾旅行啊，我觉得咧垦丁真系唔系好似台湾啊咁样。其实讲下啫嘛，咁台湾应该唔会俾任何反应我噶。我系啊，嗰度风情好似夏威夷噶咁样。 我记得前几日同阿 MJ 讨论咧，好似 MJ 其中一个就系话讲到加拿大啊嘛。 哦，嗰、那个系， 嗰、那个都下一个。 哦，嗰、 那 个正啊。 讲一讲。 嗰、那个反应咧系，即系我觉得有阵时用常理去同佢讲得噶，咁系话算一个咩咧？一个好旧嘅新闻嚟嘅。咁咧好耐之前咧，你知嚟到而家都系啦吓。中国咧就不断喺度叫做围堵台湾啦，用佢嘅影响力咧就要令大家唔好承认台湾系一个国家咁样啦。系、啦，咁到而家都仲玩紧嘅。咁喺好多年之前咧，佢就话运用自己影响力咧，咁就当时同加拿大就好 friend 啦。咁啊话咧就叫加拿大咧就公开承认台湾咧就系属于中国嘅，系啦。咁加拿大俾佢嘅反应咧真系好正嘅，就用常理。佢就话咧系加拿大咧喺地域嗰度咧就喺美洲嗰边啦，咁台湾咧就喺呢一边嚟嘅，咁台湾一系咧事实上就系属于中国，或者事实上就唔系属于中国，系啦，咁但系事实就摆喺嗰度，咁就呢件事咧就加拿大唔系加拿大讲咗就算噶啦，系啦，即系用我头先嗰个例子嚟讲咧，个电话系 Vincent 系阿 Vin 就系阿 Vin 嘅，唔系阿 Vin 就唔系阿 Vin 嘅，系啦，就唔系我话佢系咪就系个决定到一件事咁样嚟嘅，系啦，咁等于同中国啊，我而家加拿大有温哥华咁样系啦，咁究竟温哥华系咪属于加拿大？ 都唔需要去讨论。 系啊，究竟咁中国你根本就冇任何嘅话语权啊？ 系 啦，你究竟中系就系，唔系就唔系？你中国承认又好，你中国唔承认又好，都唔关事。咁、用呢个常理咁样去驳斥咗佢，就话系啦。咁所以我哋冇从入手啦。 吓、不过如果咁样再发展落去咧，即系会担心迟啲呢啲咁样嘅审查咧，即系会越嚟越。即系企业自己去咁样上纲上线，自己去做一啲咁嘅审查。 其实系而家即系嗰啲叫咩啊？大家都惊噶啦。我记得早前有啲网站咧，有啲地图咁样咧，咁跟住佢系冇咗某啲地方咁样啦吓，即系可能唔知边啲岛啊，系一点都不能少啊嗰啲咧咁样。咁或者有时个地图上面，譬如台湾喺一世旧咁样噶嘛，有时真系冇办法落去咁样。咁又勒着佢玻璃心噶啦，又抹咗哇！你个地图咁样，你系咪支持台独啊？咁样即系。呢啲吓一个罪名摆落去就系噶啦， 即系好小心咯。 反而咧，即系其实我本身我白茄子向冇你哋两位咁大嘅、即系我睇嘅冇你哋咁大嘅、我关心系啲咩咧？嗱，有时咧大家喺度填，即系例如 book 上网 book 酒店啦、或者买嘢嘅时候咧，嗰、个区域或者国家咧，咁、有香港拣噶嘛？咁、香港拣佢会 default 可能 set 咗哦，个电话号码就852啦，或者即系好多嗰啲咩 postal code 啊，即系嗰类嘢咧 default 咗嘅。咁、如果嗱，将来统一翻啦，全部变晒中国，我咪 default 变86咯， 系噶， 咁我唔方便咯。 所以而家咧，就引申落去咧，其实香港咧，有时即系喺争取一啲嘢嘅时候咧，佢就。当你系哦境外嘅， 系， 但系对佢有着数嘅时候咧，就系、话哦香港系中国嘅国土一部分，即系佢会系有着数嘅时候就话你香港系一部分，冇着数嘅时候咧就话你、香港嘅嘢，即系好似何谓冇着数啊？淘宝送货落嚟嘅时候咪冇着数咯。 其实我身为中国人咧。其实我真系冇所谓嘅、但系你俾翻嗰啲 CCTV 5嗰啲睇波啫，你俾翻佢我睇，你 冇帮助咪系咯？有着数嘅时候咧，我中国啊， 你冇帮助 IP 先，即系我淘宝咧，你冇计我海外， 所以正就系咁嘅问题。有着数嘅时候咧，你就话我香港一部分嚟嘅，咁啊，所以香港嘅纳税啊，或者点样啊，呢啲基建啊，香港要俾翻一份钱。冇着数嘅时候咧，可能运费又好简单如运费啦。或者再深一层有其他嘅嘢，就全部唔关我事，你系境外。 喂，同埋真系唔该啊！嗱，如果真系咁样统一咧，即系统一去计咧。我 smart 通嗰个 plan， 我上大陆嗰阵时候你冇收我漫游，你真系冇收，你收我漫游几贵啊，大佬！ 所以本身呢件事就系摆咗喺度，即系无论系头先讲嗰啲系咩啊，即系嗰啲网络供应商啦、譬如嗰啲英超嗰啲啦，系咪？咁佢都当你系两个地方、两个市场嚟，咁其实真系，即系佢卖系卖俾大陆，虽然大陆好大，香港好细，咁但系都系两个市场，个钱嗰度可能都系即系争好远嘅嗰个转播权啊，个钱啊点样计啊嗰啲咁样，所以。 系啊，咁咧以你譬如喺个移民嘅范畴上面啦，系啦，咁啲人去移民嘅时候，究竟移民去台湾啊，移民去香港啊，定系去大陆啊，出入境啊呢啲，咁样个 mindset 都摆咗喺度，话俾人哋听呢度系两个地方，嗰两个地方嘅定义嚟讲咧，其实系接近系两个国家咁样。 系 有啲大陆人同我讲过啦，佢哋话喂，究竟香港系咪真系属于大陆噶？佢话咧你一个其他嘅外国嗰啲passport， 譬如话加拿大 passport 啦，欧洲嘅 passport 啦，可以随时随地嚟香港三个月六个月咁样免签证嘅，系啊，咁但系佢哋嚟香港咧，反而系要好多好多嘅手续，跟住可能系嚟得个14日7日咁样。哇！呢个地方究竟系属于我哋定系大陆噶，定系外国人噶咁样？ 所以你点答？ 我家的政策移民过嚟香港，所以系啦。 其实要听翻呢五个字啊，但系 M J 啱啱讲嘅移民过嚟香港六个字，即系会觉得又系好讽刺或者系好荒谬。香港系中国嘅一部分，咁点样用乜移民过嚟香港咧？ 所以咪就系话，大家其实根本个 mindset 不嬲就喺度。咁你如果突然间要就住一件事，突然间咁样，突然间我拉着咗好敏感啊！哇，咁样你支持港独啊、台独啊，一个咁样嘅 又可以无限上纲上线 啦。系啦，咁就大把人会舐嘢，咁但系大家冇办法啦，即系主旋律下《环球时报》嗰啲官方媒体一出嚟话要嚼呢个万豪酒店嘅，大家就跟住呢个主旋律起舞就话，哇，系啊，咁样好过分啊，台独啊、港独啊、澳独啊、藏独啊咁样。 嗱，其实嗰个背景咧就系、是、咧，其实我们的国家咧，自从特别系改革开放之后咧，其实都系想用一个所谓民族主义呢样嘢咧去。即係所謂凝聚翻嗰個國家，或者即係或者作為佢自己一個統治嘅一個理據，或者一個支撐點咁樣。咁所以佢近呢廿幾三十年或者三四十年，一直強調民族主義，又或者講緊話我們是中國人，其他人有其他國家想害我們的咁樣咧，其實都係 based on 一個。理念或者呢个做法， 你再引申落去咧，其实以我经常接触嘅中国人啦，每一次讲到喺香港，嗱我哋睇啱啱之前讨论香港究竟咩移民嚟香港，依家根本就唔成立啦。即系佢哋成日个概念咧，包括我身边好多香港嘅男士朋友都会觉得，任何嘅反对，任何嘅公民嘅起义啊，或者系公民嘅出嚟嘅示威，全部都系美国。欧美支持嘅、到现在为止都系外国势力，即系对佢哋嚟讲，佢唔会觉得系自己会发起件事。 其实佢哋真系唔知大陆都发生紧啫。 大陆咧，嗱，譬如早排有啲 大陆咪都系美国势力咯、 真系唔好笑，八皮讲嘅真系喺之前 系真系外国势力啊，定系真系咁样讲？ 真系会觉得系吓、 啊，真系觉得系外国势力。 系啦，即系譬如之前我哋嘅上海、宁波、贵州前后都话起咗啲咩 PX 厂。即系会有高污染啦，好多人几万人出嚟上街，咁喺省外即系唔系喺当地啦，其他嘅人睇到嘅就觉得，又系啲外国势力 啊， 真系佢哋 真系信 嘅， 真系大件事啊， 系已经系。佢已經係 default 覺得係外國勢力嚟㗎。 唉，真係大鑊。 即 係 任何嘅內部內亂都係外國勢力要刺激。 政府冇問題嘅。 自己喺度搞破壞。 任何公民全部都係好順從政府嘅。係 啊， 一定係有人挑人。 即係我唔理解點解而家今時今日步入2018年都會仲有啲咁蠢嘅。 我哋識唔少朋友呢，係咪真係冇朋友喺其他地方因為有啲嘢唔滿意而去即係所謂有啲靜坐啊、示威啊呢啲咁樣。 又係外國勢力囉。 我识而家上一年啦，大陆好多限购噶嘛，喺上海都系嘅，即系好多 限购买房， 系啦系啦系啦，有啲系限购买房，有啲咧系话佢呢一个类型嘅房，譬如话我哋而家当用香港嘅举例啦，工商大厦以前系俾卖咁样，突然间就话喂唔俾卖啦，或者卖得好好平咁样啦，咁啲攞住工商大厦嗰啲人嘅持份者，佢咪出嚟反抗呢个咁样嘅动作咯，佢咪出嚟示威咯，其实不断都发生噶，咁你点解会觉得哇我好？唔合理咩件事？如果有一班攞住工商大厦嘅业主出嚟去示威话反抗呢条政策，你觉得呢件事好唔合理咩？会系一定系外国势力突然间话了解到你哋有啲咁样嘅问题？ 呢个正正 会撩动， 正正就系共产党教育嘅可怕，佢就会令到你由细到大灌输嘅观念就系、正国家做嘅嘢都系好事嚟嘅，任何出嚟反对嘅一定系外国势力去侵入咗我哋国家，去带头去挑起矛盾。 系啦，即系佢要点样去？ 俾呢啲思想落嚟，當然係可以，但係我相信人係應該有個獨立嘅思考，你去理解一下件事係一定可能發生。你真係覺得政府所有嘅政策，你全部都覺得哇好滿意啊，正啊呢、這個政策，我好中意啊，咁樣你唔可以反對嘅咩？ 嚇，唉。你啲後生仔 有飯食，你啲後生 仔，啲後生仔識乜嘢啊？唉，你真係， 我哋當年冇飯食，點點點啊！ 然後好啊，當我哋三個都咁滿意，你真係覺得冇人係完全係唔滿意，唔可以有少少唔滿意嘅， 咪激進咯？ 對嘅咩？ 你就激進啦！張百奇話齋，你就激進咯。 然後呢啲發出嚟激進嘅人，全部都係受到外國勢力嘅挑釁，係咪真係咁樣所相信？亂 講 喂，講開咧，剩翻少少時間咧，我想回憶起一件往事啊。係喺2014年，係咪佔領嘅？ 是 反动嘅，嗰阵时咧，我哋嗰个前特首就话咧，掌握到咧一啲外国势力嘅证据，佢话适时会公布。我就不如我想，即系如果即系 等咗四年， 唔系我想提醒一下咧，即系我都等紧，我等咗三年几，我即系我不嬲好憎外国势力，我想佢快啲讲出嚟，咁等到我可以去嗰个国家去严惩啲外国势力， 再请愿咯，再出嚟请愿要求前特首公布边个外国势力， 唔系佢唔好收埋啲嘢就得噶嘛， 佢啲证据我相信都系话嗱，你见到啦，佢哋 唔系佢 WhatsApp 噶 WhatsApp， 太忙 WhatsApp 啊， 用 Facebook 或者唔系忙得滞，忙得滞冇讲。 好啦，就差唔多啦，我哋下次再搵啲有趣话嚟同大家讲。 好，拜拜。